你的 small canteen、mm-hmm. 请问 canteen 不是食堂吗 No, it could be, but not here. Yeah, yeah. Small bottle for water. 对了，同学们 canteen 这个词啊、 mm-hmm. 很有趣它还可以做小水罐的意思。 对的 ,usually plastic or metal. 通常是塑料的或者是金属的小水罐。 对对对。 好，所以他说哟我只看见了你的小水罐呢。 Mm-hmm. I only saw the small canteen of yours.、 Mm-hmm. 大家别看这是一些登山的一些情景哈，其实这里面的小词儿这么多有趣的、 mm-hmm. 啊。不用担心了。 Not to worry. 我这背包里啊有那四五瓶水。 I have 4 or 5 bottles in my backpack.、 Mm. I have 4 or 5 bottles in my...、Mm-hmm. 来同学们最喜欢的双肩背包怎么说 ?Backpack. 记得哦、mm. 是 backpack. 对对对。 为什么是因为是把东西都 pack 起来背到 back 上。 Right, backpack. 所以叫做 backpack.、 Mm-hmm. B-A-C-K. P-A-K. P-A-C-K、 mm-hmm. 所以叫 backpack backpack、 mm-hmm. 就是我们的背包 对、嗯、backpack 哎呀这就是包那么重的原因了、 mm-hmm. That's what's making it so heavy That's what's making it 这个句型也可以记一下、 mm-hmm. 就说这就是什么让它怎么怎么样 Right 这就是为什么 That's what's making it so heavy、 mm-hmm. That's what's making it so funny Yeah That's what's making it so hard. Yeah, anything. Yeah, that's what's making it so expensive. Yeah. 这就是为什么它让它这么贵的原因。 Mm-hmm. That's what's making it so expensive. Right. 我们重点讲到的句型大家可都是要记在小本本上的啊。嗯，我看咱们聊天区当中同学们还是挺认真的，不错啊。That's what's making it so heavy. Yes, you all got it. Wow, backpack.怎么还很新鲜吗 ?backpack.、 Mm. 是不是大家都背过吧哈 Yeah, all one word, you're right. 对关键是你要知道他怎么说。 Mm-hmm.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句微信挑战了。 好。 马克说好的、 mm. 如果你的肩太累了呀我们可以换着背。但我的包也很沉。 Mm. 这个。Sure. 有什么意思吗 没废话。 废话吧。 Kind of, yeah. 没 you know, there's some stuff like, it's like, oh, I'm tired. Yeah, what can I say? You're tired. So am I. Let's talk about it some more. 我只能假惺惺地说 对、啊、 要不我给你换着背吧。 是 但虽然我的也很沉。 有两个 yeah, the other challenge is that too. 幸福的人就是说你能够去登山别人给你背包。 是、啊。 这才是幸福的人。 对对。 好了第二句来第一位同学是菲菲。 好。We can exchange if your shoulder is too tired, but my bag is also very heavy. Yeah, shoulder, 因为我们有两个所以你要换 shoulders 加一个 s, are too tired. 同学们这汉语跟英语可不一样啊、 嗯、 英语里头俩腿是俩腿 对、 啊、 对 要用 s 来复数、 oh, 你的肩你说你肩有几个肩啊、 嗯、 你说有俩肩 对对对然后那个前边 exchange 要换 switch 哎 exchange 不行、 嗯、 为什么不行呢不是交换吗 对 在那个超市在那个什么衣服的那个小店可以换什么 exchange I bought these pants last week I want to exchange them for a larger size 哎同样是换、嗯、啊你说我买的东西我拿回去换一新的 对对对 这个叫 exchange 对如果你在这儿用有可能要用可以加那个bags. We can exchange our bags. 但是有一点 但是同学们是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是咱俩互相换、 mm-hmm. 你有一个我有一个 对对对 你比如说马克老师每周三上节目吧 是让